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是18度的。刘美君的我估不到，早晨啊，这首歌就开始了我们今日清晨爽利的节目。天气仍然都是凉凉地，东北季候风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8度，晚上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微回升，下周初气温是再度下降，星期日呢会有几阵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 呢首歌肯定系好熟噶，不过我哋听嘅唔系原唱者嘅，天才白痴往日情王杰。 痛别离，识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一厌砌成圆撞天，太狠。了倦还影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厌砌成圆撞天，太狠。雨中相亲相遇过，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情未泯，一厌砌成圆撞天，太狠。 一啲情情爱爱嘅伤感嘅歌曲咧，就绝对啱王杰去唱吓。佢哋系啲情歌王子啊，唱幽怨嘅歌曲咧，就系有佢一首。唱出嘅许冠杰嘅作品系1975年嘅时候冠录嘅一只歌。哇，讲真啲年份都有翻咁上下，但系听嘅歌咧就冇一种好欧嘅感觉吓。天才白痴往日情原唱嘅许冠杰，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王杰啊。有时同一首歌咧，听下唔同人唱，有唔同人嘅演绎啊，都系各有特色啊。好啦，听。 今晚王杰嘅呢首作品几分伤心几分痴，不过又揾嚟另一个人唱，佢都系一样唱情歌，好得歌迷嘅欢心。谭咏麟啊，唱出八九年嘅作品。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只是失去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喜我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床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又说我跟你不可再试，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如爱何幼稚，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处不介意，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说我跟你不可再试，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烈烈地爱多一次，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如爱何休，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谭咏麟的这首《几分伤心几分痴》，其实在同一首歌曲有不同人的听法的时候，给到大家什么感觉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我们要抛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打开你的胸襟，可以包容更多，接受更多新的演绎。等于好像跟人谈的时候，接受下不同人的意见，要可以去思量一下。 零时十分，依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曾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呆呆坐至夜半已时，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生辰。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只得我呆望镜子，呆呆独坐，直至六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零时十分，大家听惯嘅咧，就系林子祥嘅太太叶倩文，当时系佢踏入乐坛嘅时候，令到大家认识佢唱广东歌嘅一首歌吓。咁啊，刚刚我哋听翻嘅咧就系林子祥演绎，两个都系唱得之人，当然咧，只歌咧就可以俾佢哋唱到好驾轻就熟。望望大钟时间，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有吕方嘅《夜半轻丝雨》。 千般相思似毛毛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词合你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不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知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了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处，衷心暗示祈求亮初珠，夜半轻丝雨。总之两心知，全 神志，怎许相对有若凭前算，衷心暗示祈求亮初珠，夜半轻私语。 冠杰所写的词，黎彼得一起写的词，夜半轻私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因应近日防疫措施收紧，警方加强巡查，昨晚突击巡查铜锣湾渣甸坊一间餐厅，发现餐厅没有按照防疫规定在傍晚六点之后关闭堂食。在场29名顾客中，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他们涉嫌违反禁止群组聚集规例，警员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餐厅负责人涉嫌违反业务及处所条例以及禁止群众聚集规例，将会被警方检控。加拿大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行动升级，大批货车堵塞连接美国的一条主要桥梁，大桥来回方向一度全线封闭。这条桥是美加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每日有超过40,000人次和超过价值超过$320,000,000的货物通过。大桥通往美国的行车线其后重开，但汽车仍然未能够经大桥前往加拿大。管理大桥的公司说，国际贸易需要恢复，呼吁官员迅速行动，以体现相互尊重的方式尽快缓和局势。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较早时回应持续超过10日的抗议活动，批评示威者试图封锁加拿大的经济和民主，认为示威应该停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认为，封锁桥梁的行动已经超出只是关注疫苗的范围。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斡旋乌克兰危机，继星期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星期二转到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马克龙在会后表示，明斯克协议是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引述普京和泽连斯基都表示，致力于履行协议。基于双方的表态，法国认为可以推进双方的和平谈判。马克龙相信一连两日的对话有助稳定局势，但解决危机可能需时几个月。泽连斯基就促请俄罗斯采取具体行动缓和局势，又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由俄乌法德四国参与的诺曼第模式峰会。尼泊尔政府据报在一份报告中提及中国在接壤两国边境加强活动，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否认有侵占行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份外泄的政府报告是在去年九月委托编写，当时有人指控中国入侵尼泊尔西部胡姆拉地区，政府其后派工作组调查，发现那些被认为由中国在尼泊尔境内建造的建筑，实际上是位于中国一侧，但调查亦都发现中国正在两国边境的支柱附近建造围栏，并尝试在尼泊尔一侧修建运河和道路，又指控中国限制尼泊尔农民放牧，建议尼泊尔安全部队驻扎在有关地区以保障安全。尼泊尔通讯部长回应说，同邻国的任何边界问题都将会透过外交方式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462点，上升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21点，上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

咁呢啲希望嘅日子，我哋大家都系好渴望佢快啲过去。咁暂时冇咩可以做嘅时候，我哋都系要记住抗疫，同埋要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喺呢个新年期间，会唔会有啲人系啊，即系因为？新年啦，放松咗就冇去做你日常嘅一个运动啦，都俾啲借口自己，好似哎呀懒起身啊！以前系惯咗早起身嘅，放假嗰几日咧，新年咧都系多咗瞓晏咗咁，咁啊要的起心肝啦，又要你咯，我哋要记住要运动，同埋加埋营养先得。咁星期三咧，我哋有雷洪德，亦都有林思维啊。今日佢哋两个继续就同大家讲下运动同埋饮食嘅新趋势。5:08，气温16度。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 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陈百强的作品《等》就是一套电影，是1984年的一套电影《圣诞快乐》，陈百强也有份主演，而就写了这首歌曲《等》。我们听惯的就是陈百强的独唱的版本，但是原来原意呢，就首先这歌就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写词就是郑国江，而编曲的就是顾嘉辉。 陈百强就当时讲话，原本咧系打算咧就揾同样喺呢套戏里边嘅女主角徐小凤、小凤姐一齐唱呢只歌，但系后嚟因为大家所属嘅唱片公司都唔同，所以咧就告吹啦，唔成事。就我哋后嚟听到独唱嘅版本。但剛才你聽到這歌的尾聲的時候都是陳百強就用一些假聲去哼唱出來，將這歌就更加美化了，找不到合唱唯有自己這樣做了。而寫詞的鄭國光就說當日寫詞的時候飾演戲裡面的男主角，套電影是聖誕快樂嘛，男主角就是麥家，麥家就提供了一個概念給他，就以歌詞主人翁的年紀，每一段感情都可能是最后一班的巴士。于是郑国光又勾起了一次旅行差点错过一班车的回忆，就将这些灵感化为一位年轻人对父亲的劝告。而歌词呢都很深印象，就有两句，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这一句呢就视为一个精警的哲理。咁而等寂寞到夜深，后嚟又话成为咗一个流行嘅网络用语。咁至于另外一位音乐人咧，吕仲德，咁其实呢只歌就同佢无关嘅，佢冇参与任何嘢，只不过佢作为一个亦都系音乐人，从旁而听呢首歌嘅评价，佢话咧呢首等嘅歌咧系一首歌手自己唱作嘅歌。而香港懂得寫曲又懂得唱歌的人都不多，有這些人才真的非常好，整首歌的旋律和演繹都天衣無縫。他說歌手不是在唱歌，是一個人的心聲。陳百強的《等》，但剛剛我們聽的就是後期的時候又加多個人合唱，終於都完成了有多個女聲的美夢，那個就是葉倩文。 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章，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藏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令我万千猜想， 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系啦，你有冇呢个印象咧？呢首歌肯定你听过噶啦，听嘅就系原唱许冠杰佢自己写曲写词嘅作品，加埋有黎彼得一齐写。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第一句我都会系觉得一种哇，好受落个感觉，好冧啊！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今朝都听好多系唱别人的歌，但系全部都系有啲水准嘅歌声去演绎人哋嘅歌。我哋听翻印象嘅原装版本嘅许冠杰嘅另一首歌。 一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烟花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良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心，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一空将独怀恨，朝此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 许冠杰的双声情歌是在套电影《鬼马双声》里面的一首插曲，表达了一种爱恋的甜蜜和离别的怀伤。在里面呢，就是有女友为证，当时的女主角啦，就同许冠杰一起，就是一摇共对轻舟飘嘛，就是撑紧艇仔的时候啊，大家呢喺度沉醉呢个甜蜜的恋爱生活中，就是唱出呢一首歌曲。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Oh, 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真心爱着你。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 又是成功演绎许冠杰的一首歌《难忘你》，这个版本是林忆莲。早晨还有大概接近其实两分半钟的时间到，就会听到六点钟的新闻，跟着就有我们健健康康，就是清晨的。现时温度16度，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岸，与我风里度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竟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好快会宣布一项关于电费的新措施。

逢星期六下午4:30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六点后啦，吓，而家6:02，今日系2月9日，农历系正月初九，星期三。稍后咧会有雷洪德同埋林思维嘅出现啊，咁大家又可以做下运动，又听下啲营养健康嘅一啲嘅资料。同大家讲讲而家嘅天气情况先吓，咦，温度刚刚降低咗1度，今朝一路咧，头先成个钟咧都系16度，而家系15度嘅吓。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温度约莫18度，晚上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会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嘅。现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一个星期后的这一天，星期三，在我身边仍然是有两位拍档，逢星期三他们都会出现，有时一起出现，有时是分开的出现，就是有雷洪德博士和林思维。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全部兄。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雷博士。早晨各位听众。 仍然是新春期间，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身体健康。上个星期就讲了，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有数榜那些，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各个地区或者地方咧，都有自己一个运动嘅趋势咁 样。系啊，咁啊，健身趋势嘅调查啦，咁啊，重温下啦。喺美国嗰边咧，第一位最受欢迎嘅咧就系呢个可佩戴嘅一啲运动器材装置啦，即系智能手带啊、智能手表嗰类啦。 嗯。 咁而喺欧美啊、欧洲嗰方面咧，就家居嘅健身咧就会系嚟紧呢年嘅趋势嘅首位啦。吓，咁而喺澳洲同埋巴西嗰边咧，就个人嘅健身计划啦，同埋功能性嘅体式啦。而在中国和墨西哥呢，就是运动拿来减肥，就是这个趋势了。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这个健身趋势，有林思维在这里都要轮到营养这里交个波给你， 都一样有榜的， 都有榜的。其实每年我们都有谈下这样东西，因为可能每一年新一年的人都会 set 一个新的目标给自己，我今年要吃得健康一点，或者可能做一些体重控制。刚才雷博士说中国人就很喜欢体重减肥，很多时候都会找一些饮食的方法去跟下，或者可能睇下互联网上面有啲咩叫最好嘅飲食方法係乜嘢啦。咁其实每年咧，美国嗰边咧都有个咁样嘅报道嘅。咁其实就根据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我哋叫 US News 嘅一个健康版嘅一个咁样嘅排行榜咧，就话俾大家听啊，其实呢一年最流行嘅一个健康嘅飲食方法应该係点啦。咁佢係基于乜嘢嘅咧？其实就唔係基于淨係減肥嘅。即係好多人一听落去就话啊，呢个 diet 就或者呢个飲食係咪最好for減肥？其实就唔係嘅，係 基于个实行性啦、个安全性啦，甚至乎可能营养均唔均衡啦，甚至乎个价钱啊，即系使唔使俾好多钱而去实行到呢个饮食方法啊，同埋可能计埋有冇啲伤害性嘅一啲原因啊，咁、就计下究竟呢个咁样嘅健康饮食嘅方法究竟对身体嘅好处。咁如果对身体有好处，譬如系体重控制啦，减低我哋嘅血管疾病啦，另外可以预防糖尿病啊，甚至乎可以预防一啲老退化嘅一啲疾病。如果有呢啲咁样嘅额外嘅好处咧，其实分数咧就会越高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每年都会即系有个咁样嘅报道啦。不过咧年年咧嗰个变化都唔系好大。其实今年咧最流行嗰个咧都仲系地中海饮食法。 哦，佢系流行啫， 又唔系流行嘅，应该系最健康啊，即系最多科学嘅根据去支持呢个嘅饮食方法。无论系对譬如一啲老嘅疾病啦，或者体重控制啦，或者可能佢本身入边嗰啲营养素可以帮助我哋降胆固醇啊，甚至乎好多抗氧化物可以抗癌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系最多科学根据嘅一个健康饮食方法。 但系呢个地中海饮食，我记得都唔系好新嘅嘢嚟噶， 系啊，都好耐， 好耐噶啦。但系喺香港似乎就比较难啲去推行。 系啊， 咁啊，林书豪或者你帮我哋介绍下地中海系食啲乜嘢？ 系啊，咁地中海都系嚟自欧洲嘅一啲饮食方法啦。咁同埋其实地中海就围绕住一个海洋侧边啦。地中海饮食法咧，有一啲时间都讲过。 系啊，系啊。 但最主要咧，都系提醒翻大家食多啲植物类嘅食物啦，因为地中海嗰边都好多水果啊， 系 啊， 我记得喺地中海，我去过埃及咧，嗰度嗰啲餐厅咧好多啲五颜六色嗰啲嘅水果啦，嗰样嘢咧系挤晒出嚟嘅， 系啊，同埋好多豆啦，即系好多豆类咧，譬如你话去埃及嗰啲咧，可能佢用啲豆嚟做一啲酱啦，甚至乎用豆嚟做一啲沙律啦， 系。 咁另外就系因为围绕海洋嘅关系咧，所以好多鱼啦，咁因为鱼本身有呢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啦，咁另外海鲜啦，即系虾啊、带子啊、even 鱿鱼啊嗰啲咧，其实嗰个脂肪含量都系低啲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地中海饮食法嘅一个主题啦。咁另外就橄榄油咯，即系橄榄同埋橄榄油咯，因为嗰边咧就好多橄榄树嘅，咁所以甚至乎唔系净系橄榄油，可能系食橄榄啊，直情咁呢个都系可以提供到身体一啲好嘅脂肪。 橄榄我哋系咪以前咧细路仔嘅时候喉咙痛咧就话要含嗰啲咪橄榄定系咩嗰啲？ 我都系应该系榄啊，飞机榄， 嗰啲唔系橄榄啊， 都系榄嚟噶，但系咪应该唔同品种嘅？咁但系嗰边就好兴，譬如用啲盐水浸咗啊，甚至乎可能有机会有啲橄榄油浸咗、去做一啲沙律上面一啲配料啊咁样。咁香港就唔系好兴嘅。 香港真系唔兴啊！你话地中海嘅餐咧，嗱，譬如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啦，咁我成日最近咪落去九龙城好多嘅餐厅啊嘛，食肆。真係唔係好見到有什麼，多數係咩咧？咁啊，呢附近就泰國啦，係咪越南啦？跟住係日本啦，韓燒啦，火鍋啦。即係你話，如果香港食肆嚟講，幾時排到去地中海食物嘅餐廳咧？就真係似乎都 有嘅， 可能喺啲蘇豪區嗰度就 係啦，係啦，蘇豪啊， 咩人出活多咧？係嘛？ 外國人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文化，我諗都要點樣融合到啊？香港度都要靠你啲營養嘅專家都要諗下佢。 係啊，咁我諗暫時如果睇落咧，香港人比較容易啲去配合咧，就係而家好興喺屋企買啲好嘅油喺屋企用啦。咁好多人都會問我哋啊 ，Sophia 有啲咩油好啊？ 哦，你都成日我哋喺節目度 係成日都講啊。咁其實譬如橄欖油就係一個而家比較普遍啲人會相信會用啦。咁另外魚就係啲高脂肪魚啦，啲人第一樣嘢諗到就係咪三文魚最好啊？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理念去話。 不過魚其實我哋做運動之後補充都好。 系啊， 因為佢有蛋白質啦，同埋有肌酸啦， 系啊， 系啊，好多優質嘅蛋白質咧喺魚肉裏邊咧都可以幫到我哋肌肉嗰個增生。 同埋個 omega 3咧，即係 omega 三脂肪酸咧，其實有個消炎嘅作用嘅。咁當然你唔係話發炎之後食完嚿魚即刻冇曬炎症，咁但係就其實 omega 三都係減低身體發炎嘅啲狀態，對關節咧， 係 啊係啊，對神經系統咧都係好嘅。咁所以我哋要將個地中海飲食法拆散嚟話俾人聽， 咁就會即係有興趣啦。 係啦，就如果你話一次過有個地中海飲食法同我。名好似好离香港人好似好遥远咁啊，系咪啊？即系一定要食中东嘅嘢啊，或者可能头先食嗰啲埃及嘢啊。 不如或者谂一啲创新啦，你有咁多经验，即系香港嘅饮食，即系你自己重新调配嘅。 系啊， 对身体啊、健康啊，或者又达到呢个减肥之效嘅，咁都得。 不过我都真系识得有做饮食嘅朋友啦，佢有一啲连锁美食嘅餐厅啦。咁佢哋一班嘅师傅咧，就系过去呢十几年咧，都会。去唔同嘅地方，譬如香港人最中意食嘅日本啊、韓國啊，去嗰度試餐，翻嚟咧。 然後就利用香港的特色改良佢嘅餐，入去啦。 啊， 可唔可以啊？等我有機會見到我朋友咧，叫佢哋去地中海。嗱，當然啦，疫情而家又唔到啦，係咪？但係嗰啲食物可以改良一下，睇下有啲乜嘢。我諗或多或少，梗有一啲融合到香港人嘅口味，有利 佢 健康。 而家都容易。同埋另一樣嘢，我想講咧，就係地中海食法咧，都鼓勵食多啲果仁。 嗯。 咁而家咪好多果仁賣嘅，同埋新年啲人咪送嘅，即係而家唔送曲奇餅啊、朱古力，啲人就送啲好靚嘅果仁。 真係喎，我聽咗你咁講之後咧，我而家有時去茶餐廳咧，我都飲杏香啊多咗。 哦，都好，我記得唔好加甜喎。 係啊，而家唔使酒甜得噶啦。 佢可能已經有咗甜喺度啦，啲係。 同埋另外一樣嘢，雷博士講一樣嘢咧，譬如你頭先去九龍城食嗰啲泰國嘢啊、越南嘢咧，其實有樣嘢咧有少少似地中海咁食法嘅，就係啲香草啊，啲香草同埋啲香料啊。其實譬如泰國人煮嘢食咧，用好多譬如嗰啲泰國香草啊，或者可能咖喱粉啊、蒜啊、大蒜啊。葱啊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香料同配料咧，其實都係好配合地中海飲食。 咁越南係咪都有類似 咁？係啊，越南都係㗎、啊，你會見到食碗越南河粉，可能佢會俾嗰啲香草你啊， 有啲蒜啊、 蒜啊、辣椒啊、青檸啊，甚至乎芽菜啊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唔使用好高鹽分去烹調食物，而提升食物嘅一啲嘢。咁啊，另外香茅啦，越南用好多香茅啦。咁其實地中海飲食法咧，都鼓勵咧減少食少啲鹹嘅食物。但是用一些天然的香料和香草去調味、所以其實如果在香港我想是有機會將地中海飲食法拆散了、就放在不同的飲食的方向而且如果在家裡都可以實行的 是的你說起鹹的東西其實這個我都立刻想起運動飲品咧，鹹其實主要都係鈉啦，鈉質嘅超標啦。其實我哋香港人係鈉質係成日超標喎，超得都幾犀利。 係啊，係啊。 所以如果你嗰日冇運動嘅話咧，你真係唔好用啲運動飲品咧，因為個鈉質都相對會係高咯。 會啊，同埋好多時候即係我覺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流咗汗咧。 係啊，因為廣告嘅效應啊，劉超 係啊，流咗汗啦，同埋流咗汗，除咗啲運動飲品之外，可能我哋流咗汗啊，我哋食翻啲鹹嘢先。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啲。即係喺度有啲又唔係誤解嘅，不過個感覺上就要食多啲鹹嘅食物咯。咁啊講開鹹咧，頭先咪話第一位就係地中海飲食法啦、第二位咧有兩個勝出者喎，講飲食就係、是、其中一個叫德舒飲食。咁我哋英文叫 Dash Diet， 咁可能有機會聽過嘅咧。德舒飲食咧係專幫人咧點樣去控制個血壓嘅。咁、所以其實外國就好興，咁呢個係第二位啦。咁我最主要個做法就係、是、第一就係當然要減少食鹹嘅嘢啦，咁又甚至乎一啲醃製嘅食物啦。另外我哋好相信咧，蔬菜同埋水果里边有钾质啊。咁如果系食物里边食多啲水果同蔬菜咧，我哋平时叫人食两至五份啦。其实德舒饮食咧系起码去到五至十份嘅蔬果嘅。 系。 咁嗰个嘅钾质就可以帮助身体咧排出我哋嘅钠质啦。咁钠质如果少啲嘅话咧，就会可能帮助到降血压嘅。 系啊，仲有呢度咧都要讲一句啦。而家实证嘅科学咧都确认到啦，恒常运动嘅习惯嘅人咧，可以将你嘅上压平均降低系大约五至八度到啦。咁五至八度呢個其實都幾緊要㗎啦。 係啊，咪加埋呢個飲食嘅配合非常好。 係啊，呢樣減啲，嗰樣減啲，咁血壓咪正常翻咯。 同埋血壓高都係香港人即係心臟病嘅致命殺手其中之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病嚟。 我哋衛生署好多統計數字咧，就係香港人有血壓高最大嘅風險，佢唔知自己血壓高。係 啊， 所以一出事嘅時候咧，就已經可能太遲。所以去到中年嘅朋友咧，真係要定期檢查身體，起碼你要檢查血壓先啦。血壓計喺屋企， 係咯，好方便啫嘛！你日日做都得， 日日做都得 噶，會啊！同埋香港人咧，好多時候都出街食，咁你出街食嘅嘢，其實無形之中嗰啲汁啊，或者調味品啊，或者可能啲味道咧， 調味品一定啦。大家如果有時喺網上咧睇下嗰啲廚房嘅師傅炒嘢， 係啊，會啊。 因為點解咧 ，Sophia， 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做過餐館啊， 係啊， 我做過中國嘅餐館。 你唔係做主嗰個， 我做過廚嗰個，因為我哋要揾食啊嘛，當時 我以為你做 開 最拿手 嘅，冇錯，我真係 洗大餅。 打個芡啊，嗰啲打啲汁咧，嚓嚓嚓嚓嚓，乜嘢都攞多。 即係揾個大嗰啲殼。 係啊係啊係啊，嗰度真係你係無法控制。 係。嗰陣時你會唔會肥啲啊？你一定會食噶啦。 但係嗰陣時後生啊嘛，後生 肌肉多。睇翻佢啲相應該好瘦。 肌肉又多，當時同埋做運動，咁樣所以即係嗰陣時嘅體重都控制到嘅。 係 啦。咁所以真係如果出街食呢個嗱，我就唔覺得係大家標籤咗出街食呢三個字咧就好負面。但係出街食你要睇下你 點食，同埋食啲乜嘢咯。 係啊，會可能譬如香港人如果即係比較方便離不開都係茶餐廳啊、快餐店啊，或者可能啲美式快餐店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相對鹽分比較高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講緊衛生署都推行咗好多年，即係我哋話有形食肆啊嘛，甚至乎唔好話有形食肆啦，你餐廳都可以講聲話哦，少汁啊、酒汁啊，唔好咁鹹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咧。其實嗰啲餐廳都某程度上配合到嘅。咁如果你話好細間、小本經營，可能又未必做到啦。但係其實而家你出多句聲，叫啲人少汁啊、汁分開上啊嗰啲咧，咁其實如果你出得多聲咧，我諗嗰啲餐廳嘅東主咧都會有機會。 但有個現象咧，我就覺得真係香港呢樣，我哋嘅飲食營養政策要改啊！嗱，我都經常去唔同嘅大學咧，係出門。 哦， 大學嘅。所有嘅餐廳嘅下午茶餐咧，必定係嗰啲炸雞髀啊、 炸雞翼 啊、薯條啊。喂，點解唔可以喺大學生、年青人嗰個層面度介入去一啲健康嘅 嗰啲都 係 咪 茶咧？ 係我哋常見嗰啲茶餐廳嗰啲， 係啊， 即係投到標入去做噶嘛。 所以就係呢個就係所謂係咪投標嘅政策嚇、集團式嘅經營啊？如果佢係做生意，佢應該都有一個所謂社會嘅責任， 係 sell 佢啲營養嘅俾啲年青人。 好巧，好，我哋想問翻林思維，頭先我話有雙亞軍 係啊， 頭先一個就係話德書飲食， 係啊， 另外一個咧， 另外一個就係咧，而家好興嘅我哋叫 flexitarian 啊，叫彈性素食啊，或者叫自由素食啦。咩叫彈性素食咧？其實就係話未去到全素食，即係有啲人我哋傳統聽就係話哦，你食齋㗎，或者可能食素㗎，咁嗰啲人就可能全部都係食素食嘅產品啦，甚至乎有啲係蛋素食啊、奶素食咁樣啦。咁呢啲就比較又唔係極端嘅，只不過唔係個個可以容易接受。到咁快變咗一個素食者啦，咁而家好興咧就係彈性素食咧，就係建議啲人咧第一個理念咧就係我哋大部分如果可以飲食裏邊咧係用植物性嘅食物為主要嘅食物來源，咁就唔係話完全唔食肉嘅，但係份量就會少啲咁解，同埋最主要咧可能啲紅肉會食少啲啦，咁大部分可能食多啲魚啊、雞啊、豆品類嘅食物啊、雞蛋啊咁呢啲，咁同埋有啲就鼓勵咧就係話除咗植物性嘅飲食之外咧，其實就可能一個禮拜揀一兩日。或者可能一个礼拜揀几餐是食素食的。最主要是用植物蛋白啊、蔬菜啊、水果啊、豆啊、果仁啊呢啲咁样嘅食物咧，去代替我哋食肉。咁变相呢个所谓嘅自由素食咧，如果做得到嘅话咧，都可以减低我哋心脏病嘅风险啦、糖尿病嘅风险啦、血压高嘅风险啦，甚至乎癌症嘅风险咧，都系会低啲。因为其实你谂到咧，成个饮食方法唔系太难实行。因为如果突然之间叫你话喂，我去食一个素食，其实好难噶嘛。但如果一个自由素食或者一个弹性素食咧，而家好多香港嘅餐厅咧。都會有機會配合到， 可以做到。如果再加埋你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咁就真係兩樣夾埋。 咁我覺得呢個係平衡啲，同埋容易啲實行。因為飲食係你講到天花龍鳳，幾 perfect， 幾即係最好都好啦，你實行唔到咧。都是做不到的，咁所以呢個素食嗰、那個彈性素食咧，其實而家就好流行，所以你發覺而家香港多咗好啲啲沙律鋪頭啊、素食鋪頭啊，但素食鋪頭裏邊咧都可能俾你加下雞蛋啊， 而家唔 係 我見到我去開食慣幾間嘅茶餐廳，佢個餐單裏邊都有一啲係素素地嘅， 係啊，會啊，會啊， 都要跟隨下潮流嘅， 係啊，咁所以自由素食，我覺得或者彈性素食呢樣嘢咧，就算你話做唔足都好咧，其實你一個禮拜可能食一兩次嘅素食咧，咁其實對個身體都係有好處。 嗱，咁呢兩個星期咧就講咗運動嘅趨勢啦，做啲咩嘅運動啦，食嗰方面又有咁多嘅選擇，所以大家咧想唔身體健康都幾難啦。 係啊，set 個目標啊，我覺得咧新年又要寫低自己今年要做啲乜嘢，即係可能譬如寫低一個禮拜要做幾多分鐘運動啊，或者可能一個禮拜要食多啲乜嘢啊，或者可能要對健康做啲乜嘢，有個承諾咧。 係 咁之後去到年尾咧，就睇翻你嗰個 list 啊。 係啊，似乎我哋係就係你有個內在嘅動機。 我哋係咪意猶未盡啊？仲可唔可以繼續講？多集呢啲啊，大家 crossover 好啊， 好啊，可以啊， 再 講，但係講下咧，其實而家好流行嗰啲咩生酮啊，同埋嗰啲斷食，究竟喺個排行榜度排幾多位？ 好啊，咁下個星期再見兩位啦喎嚇，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色香为谁送？冰梅孤山逢，早占春风却出众。 沿路世上柳绿桃红， 青花一枝并头中， 花气袭人，惹来蝶与蜂。 纤腰笑还细雨融融， 怕听句句撩情语，春光锁不住，婉转大收入抱中，远刻世世成连理， 生生永伴爱宠，公偕白发似雨中。 青海鸳鸯起浪中，朝晚相偎拥。 桃红柳绿，原唱嘅咧就文千岁同埋丽莎，刚刚嘅版本咧就系我同冯伟棠好多年前合作嘅，真系喺唱片嘅录音室去唱呢首《桃红柳绿》嘅。好啦，结束我哋今朝嘅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现时气温系15度，今日最高18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6宗经入院筛查发现的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其中明爱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73岁男病人入院时要急救，情况持续恶化，昨日凌晨离世，个案会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该名病人前日同另外两男一女病人入住一个外科病房和两个内科病房时，经入院筛查结果呈初步阳性，其中53岁男病人和33岁女病人情况稳定，76岁男病人危殆，正接受隔离治疗。余下两宗个案分别来自仁济医院内科病房同埋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病房，两个病人情况稳定。伊朗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维也纳继续就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协议问题的谈判。中方谈判代表、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表示，谈判朝住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积极步伐，各方应该珍视谈判进展，聚焦制裁解除和经济。聚焦制裁解除和经济保证等问题，力争尽早达成协议。王群说，注意到美欧在解决伊朗关切的问题上作出一些努力，以及美方日前决定豁免对伊朗民用核项目的制裁，中方认为这样是朝着推动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正确一步。中方同时希望伊朗能够迈出相应的步伐，双向而行，中方将会坚定支持谈判进程，同各方努力共同推动谈判早日取得突破。以色列表示，军方星期二在西岸城市勒布卢斯击毙三名乘坐汽车的巴勒斯坦枪手。安全部门说，被击毙的人全副武装，隶属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阿克萨烈士旅，近星期曾经多次参与枪击以军士兵和平民的行动。总理贝内特发表声明，强调边个伤害他们就会受到打击。巴勒斯坦当局形容事件是丑陋的处决。阿克萨烈士旅证实三个人是他们的成员，认为事件是以色列持续犯罪的一部分，以色列应该负责。哥伦比亚中部暴雨引发山泥倾泻，至少11人死亡，35人受伤。现场是里萨拉尔达省的多斯克 布拉达斯市。事发喺星期二清晨时分，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被毁，消防同救灾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周边地区亦都派人参与救援。由于有河流泛滥，当局疏散几十户居民，又话唔排除再出现山泥倾泻，呼吁民众迅速撤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8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宗教场所和理发店要关闭到今个月24日，至到疫苗通行证实施。到时市民要进入商场、街市和超市，至少要打咗一针疫苗。而限聚令收紧到两个人，私人地方亦都禁止超过两个家庭的聚会。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对于本港的确诊个案连日都有增加，亦都收紧了社交距离措施之后，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说，如果这些措施都无效，下一步可能就要考虑限制户外活动，市民亦都可能要是乘搭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都要用疫苗通行证。一阵间会听下他的分析。 政府在马鞍